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为您介绍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但是扩散条件不会明显下降，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比较好，大部分时间适宜交通出行。不过今天下午本市的西部地区可能会率先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并且在今天夜间逐渐形成全市范围的降雨，请注意防雨、防雷和交通安全。另外，本市目前还处于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应该避免到山区活动，外出旅游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白天大部分的时间天气条件对交通还比较有利，适宜出行。那么另外呢，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到未来的2-3天之内，本市将会转为降雨的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1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以上就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目前呢有这么一些路段呢，这个发生了事故，请大家注意该避让绕行。那么东北四环的四元桥内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望河桥。东四环红领巾桥大郊亭南向北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小五级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外环方向持续车多。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平方桥。东南五环的化工桥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到一个桥区。南六环的马驹桥一号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2公里。京通快速四惠东远通桥西侧进城方向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远通桥到四惠桥持续车多，行驶缓慢。受去往月坛儿童医院就诊的车多影响，月坛南街东西双方向以及南李石路的南北双方向，还有乐道巷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绕行。好，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早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季彤啊。今天的节目呢，由我来为您主持，同时呢，在这里呢，我在咱们帮帮团的平台呢，也来为大家服务。今天呀，这个日子比较特别啊，今天是如果说咱们从阳历说呢，今天是2018年的8月17号。那要是从这个传统的阴历来说呢，今天是个7月初七七夕这样的一个日子。这七夕呢，现在啊又定为了叫七夕节。它是一个 传统节日啊。传统的七夕节呢，它有好多的名字啊，叫什么七巧节或者是乞巧节啊，双七、香日、蓝夜、女儿节等等等等啊。这个七夕它的这些说法呢，最早来自于人们对于自然的一种崇拜啊。早在这个就是战国时代吧，这个春秋战国时代，这个就是《诗经》里边就描写到了这个有关七夕的一些传说吧啊，你比如说牛郎织女啊，这个牛郎织女她这个天象啊，在这个《诗经》里边它就有所描绘，说这个叫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在东汉时期出现了一个就是人格化的这么一个描写啊，后来呢就流传为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了啊。所以呢这个七夕也被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一个和爱情有关的这么一个节日。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啊，除了以往的传统的那些让那些女孩子们去乞巧啊，就是祈求上天送给他们一双巧手去做出来好的女工啊，这样呢会使自己在这个将来出嫁的时候啊能找到更好的婆家。哎，这个从这个意义呢又延伸到了就是将来能有一个如意的郎君啊，这个能够获得美满的爱情。所以在2006年的5月20号这个七夕节也被咱们国家啊，被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为了第一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所以啊，现在每到了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呢，都会有很多相应的一些文化活动啊，很多很多啊，这个不一而足。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昨天啊，这个就是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的时候啊，咱们东城区的龙潭街道就搞了一个合家乞巧情暖龙潭七夕主题活动及第二届欢乐一家人家庭才艺展示的这个决赛啊，都开始上演了。那么来自龙潭地区的七组家庭各展所能，在七夕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呢，来比拼哪家的文艺才能更高，展现出来他们这个自己的这些才华，也展现出来啊改革开放40年来龙潭人的幸福变化。在决赛的现场参演的家庭呢，是一个他们演出的这个精彩节目时不时的赢得精彩的掌声，赢得阵阵的这个欢呼。比如说像什么魔术串烧啊，还有花鼓戏、手拉风箱呼呼响，诗朗诵《我是中国人》，二重唱《低碳贝贝》，舞蹈《遥远的妈妈》等等，这些节目不仅展示了龙潭人的多才多艺，更展示了龙潭人良好的精神风貌。现场呢，除了选手们精彩的演出，居民们也在台下卯足了劲儿给他们加油。这些居民们纷纷都为自己支持的家庭去加油鼓劲儿，哎，给他们投票。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当天工作人员还为到场的居民们发了七夕蜜语卡。蜜呢就是蜂蜜的蜜啊，甜言蜜语嘛。当然说到甜言蜜语这个词儿，可能它带有一定贬义，但是呢就是这个蜜语卡的这个意义，就是想让居民们把自己心里最甜蜜的话您写到这个蜜语卡上，然后呢放到一个抽奖箱里头，哎，祝愿大家的生活甜甜蜜蜜啊！这个通过抽奖的方式让大家获得这种甜蜜的祝福，我觉得也是挺好的一个活动形式。那么这个活动呢，其实啊也不光是昨天这一天，它从八月初就已经开始准备了。你想这个昨天是这个家庭才艺的决赛，那其实呢这个初选啊、海选、初赛等等吧，它都在八月初就开始进行了。经过一系列的比赛，最后呢是这参加决赛的七组家庭进入到最后的比拼。那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说，街道开展这次活动呢，目的就在于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居民群众生活和家庭的发展变化，不断的丰富传统文化节日的文化内涵，也丰富咱们龙潭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好了，刚才一上来呢跟您说了咱们这个龙潭街道啊搞的这叫情暖龙潭合家乞巧七夕主题活动。其实呢这个七夕的主题活动啊，包括一些系列活动，在咱们的各个区啊、各个城区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这个郊区都有 这个展示，大家都在去纷纷的参与到这种活动当中。咱们再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在8月15号下午啊，那就是前天啊，前天下午，晴定运河圆梦七夕第六届北京七夕文化节这个开幕式以及首都文明美好最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就在通州区开幕。据了解啊，这次七夕文化节呢要举行5天啊，将举办包括像相亲大会啊、经典爱情电影展映啊、优秀家风故事展示、七夕民俗艺术展以及七夕文化讲堂等等啊，这很多个板块的文化活动。那么以不同的主题活动啊来展示七夕传统的文化内涵，来同时呢也展现这个运河文化的特质以及城市副中心的独特魅力，传承和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啊。在开幕式上呢，以五组首都文明最美家庭的家风家训故事作为脉络，通过电视纪实的艺术手段展现了优秀家风故事，目的在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传统节日文化的精髓，展示通州人民建设副中心共筑通州的这个通州梦的良好精神风貌。通过精心编排的文艺节目和这个最美家庭的才艺展示，来积极倡导七夕传统节日里边啊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观念啊，你比如说忠贞爱情啊，啊勤劳乞巧啊，啊这个夫妇和睦啊，家庭和睦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观念。那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也是异彩纷呈啊，在8月17号和18号会在大运河畔的运河文化广场举办刚好遇见你鹊桥这大型交友活动啊，鹊桥会。在这期间呢，将有千余名来自社会各界的青年男女，通过走红毯、游戏互动、座位轮换、互相传情等等这些丰富的游戏啊，来去建立一些联系啊，这个互相认识。那还有精彩的电影啊，爱情电影展也会在8月16号到8月19号期间，在通州区电影院、通州区农村数字影厅和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同时进行。据了解，今年七夕文化节的这个经典爱情片的展播活动包括了《示爱宣言》情动影城区电影院的七夕观影活动，以及情系七夕情人节光影聚焦数字厅的爱情影片展映活动，以及巧过七夕幸福通州电影展映活动，这么三个板块来展现出来啊。8月16号和17号这两天啊，也就是昨天和今天，通州区文化活动中心呢还分两块场地举办七夕文化讲堂系列活动。在活动当中呢，像什么张家湾镇呀、鹿城镇呀、余家坞回族乡啊，也设立了三个七夕的分会场。另外8月18号上午，就是明天上午，运河文化广场还将举办巧匠在民间七夕民俗艺术展。艺术展将通过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利用网络向社会各地征集民间的民俗手工艺品、书画和摄影作品以及文艺作品等等，并以线下展示和互动这个互相这个结合的方式，多空间多维度的展现七夕文化。那么负责人，这个活动的负责人也表示，通州区在继承往届亮点的经验基础上，会积极地挖掘中华传统节日文化和运河文化的内涵，并赋予活动积极的时代特征，吸引广大市民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踊跃参与，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努力把七夕文化节打造成为展现城市副中心幸福和谐美好形象的文化名片。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青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青城帮帮团。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季彤啊。开始啊，咱们用了这个几分钟的时间啊，大概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来为大家介绍了在七夕节啊今天的一些这个特别的文化活动。我想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团友朋友们，没准您的身边啊，家里住的这个小区啊，哎，或者是您所在的这个街道啊，也正在搞一些和七夕相关的文化活动啊，您也不妨呢前去参与啊，可以体验到七夕节它不一样的欢乐气氛。下边呢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为大家的服务了啊。今天呢虽然是我一个人在这儿，但是也是这个很多的这个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呢要分享给大家，另外求助的朋友也会给您呢出一些主意啊，来收集大家的建议。首先呢我们来听两条反馈吧，因为昨天那个有一些朋友的问题发上来以后呢，我们又发到咱们的订阅号里，就有朋友来给您出谋划策了。比如说昨天有朋友问到说自己那个蜂蜜啊，放了这个一年左右，一年多还是多长时间啊，这个时间比较长了，他怕过期，说这个还能不能吃呢？咱们的笛子朱老师就给回复了，说纯蜂蜜是不过期的。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种高渗压的物质，细菌和病毒啊，在蜂蜜里啊，由于高渗压的作用下，这细胞膜里的水分就很快就会吸干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存活。蜂蜜的这个度数不够，过期呢就要这个另看了啊。这个所以呢，这个就是它，就是说它虽然不会产生什么就说什么坏了呀，细菌呀，什么这个叫什么感染呀，什么这一类的，但是总而言之时间长了，那也这个就最好不要吃了，可以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作用啊，这个去让它干一些别的事情。另外呢，这个胡子网友反映啊，反馈说我的求医愿望发出之后，有好多人来电话帮助我，通过这个平台啊，我得到了大家的关心与帮助，我是谢谢这些给予我帮助的人。好，接下来呢再看看今天啊这个咱们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一些求助。这位朋友想确认一下，他说之前呀，在一档节目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啊，因为说到这个灭蟑螂的这个事儿啊，咱们好像也涉及到，也提到过一些方法。他说我听到这个方法是用土豆泥加硼砂啊，然后呢我就想试试，但是呢家里人说应该用硼酸。哎呀，我就闹不准了，到底是用硼砂呢还是用硼酸呢？要是这个有知道的朋友，咱们的团友朋友们有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啊，您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在节目里呢由主持人来复述一下啊，表达一下，那这位朋友呢还在听节目，可以会这个有机会来对家里的蟑螂啊来进行一个清理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这个问到了一个时下大家遇到的问题啊，他说怎么来清洗凉席啊，因为天逐渐凉快了以后啊，这些夏天睡的那个凉席呢就打算把它收起来，但是呢这个凉席上呢他睡了一夏天了，你想想又有汗啊，然后可能还有螨虫啊什么的，是吧，这个他想问问怎么清理，清理完了以后打算收起来啊，如何清理凉席，怎么去除凉席上的螨虫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您每年收这个凉席您都是怎么收的呢？可以把您的这个方法呢分享到我们的平台上，然后呢我们再告诉收音机前的这位听众朋友。另外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的是那个纱窗帘啊，纱窗帘我们理解可能就是那个，就是咱们挂那个大窗帘里边的 这一层薄薄的啊，这个半透明的像薄纱一样的一个纱窗帘。他说纱窗帘可不可以水洗啊？如果是那种纱窗啊，我觉得就没必要水洗了，咱们就拿那个湿的抹布擦一擦就行。如果是那种挂的那个纱窗帘儿，那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洗啊。这个，但是呢，就是可能别把它这个洗的太厉害了，搓的太厉害了，是不是就可以啊？咱们的收音机前的棒棒团的团友朋友们，谁有好的办法，也欢迎您分享上来。好，再有一位朋友啊，这最后这个求助呢是关于吃的问题。他说呀，哎呀，我那个朋友送了我点三文鱼头啊，我是想自己做着吃啊，因为出去吃饭的时候也吃过，人家饭馆里做那个三文鱼头啊，做的还挺好吃的。那我就怕我是不是能够做的跟那个饭馆里一样，我怕自己做的不好吃。那有没有朋友能够推荐和分享一些方法啊，怎么做能把这三文鱼头做的比较好吃？好，那么这么几个问题呢，等待着大家的回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好，接下来呢，看看这位朋友转让的物品，他要转让的是空调扇，100元的转让价格，联系电话是18710226028，18710226028。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东陵不锈钢面包机啊，这个写成了百包机，咱们把它改一改啊，面包机要八九成新啊，原价呢498元，现价150元转让，这个电话呢是6493-9248，6493-9248。好，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保健靠垫啊，尺寸呢是33厘米×33厘米，是一个四方块的小保健靠垫，这个呢5块钱，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啊，比这个要大差不多大一倍吧啊，63厘米×63厘米的是8块钱的价格转让。这个另外还有五腿折叠椅，可以放在沙发床旁边啊，这个放在床边可以当沙发啊，不用的时候呢可以放成一个平面，节省空间。转让价格呢是20元啊，这个联系电话是13240009269，13240009269。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桌子上铺的那种玻璃板啊，这是一块玻璃板，137厘米×81厘米，厚度呢有1厘米左右啊，这个是玻璃的，转上价格呢是100元啊，这一块大玻璃板。另外呢还有全新的白瓷盆啊，白瓷盘和有圆形的有长方形的，盘子四周呢还有浮雕图案，也是优惠转让，价格呢价格见面商量啊，这个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310568526，18310568526。这位朋友要转让一台上海产的缝纫机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缝纫机现在这个可以放在家里边，其实如果你要保养的好的话它一直可以用啊，这位朋友的这个机器就保养的很好，说非常好用，东西呢在朝阳区平房乡平房村，您得自己来取啊，联系电话是15611423848啊，15611423848，价格面议啊，这个打电话联系之后呢可以再具体的商量转让的价格。好，咱们再看看下边这位朋友转让的这个是一个乐器啊，是96贝斯4排簧的霍纳手风琴，这还是一个名牌啊，说这个琴呢、啊、是德国原装的，是去德国买的带回来的，这个琴呢很轻啊，但是音色非常好，功能强大，我呀年纪大了现在有点玩不动了，转让给需要的朋友，这个价格呢是8000元

会显得特别新啊，跟新的一样，白白的，哈哈，这个它会更白。哎，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主意啊，可以尝试一下。像刚才那位朋友的方法和这位朋友的建议，我想呢，您不妨都可以在生活当中借鉴借鉴，哈，看看能不能把那个纱窗帘洗得更加的漂亮。好，下边呢，这位朋友呢也问到了一个跟吃的问题，他说，刚才说那三文鱼头怎么做好吃啊？我倒没有三文鱼头，我这有鱼子，这鱼子怎么加工更好吃啊？这个问题可能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您手里那个是什么鱼子是吧？咱们鱼子它有好多，你比如说黑鱼子哈，或者说是这种别的什么某种鱼的鱼子啊。总而言之吧，就是说，得根据不同品种的这个鱼子，然后呢来选择不同的这个加工方式。这个咱们团友朋友们谁有什么高招，然后呢可以分享给我们啊。接下来呢，有朋友这个给了建议去就是保存咱们的凉席啊，说您这会儿要把这个凉席这个收起来的时候啊，您把它铺在地上啊，先铺一张报纸，然后呢把这个凉席啊卷起来，然后在这个报纸上您轻轻的拍打，并且轻轻的往地下这个摁几下啊，把凉席上的头发呀皮屑呀给它拍打下去，然后呢再用水来擦洗。然后准备一个电熨斗，把凉席铺好之后呢，在上边啊铺一条湿毛巾，把这个电熨斗开到60度左右吧，用这个湿毛巾在上面来回的，在这湿毛巾上来回熨烫10分钟左右，哈哈，这个它这个螨虫啊，上面的这个螨虫就会被杀死了啊。然后呢您把这个怎么说呢，把这个樟脑丸啊你给它敲碎啊，均匀的撒在凉席上面，随后呢把凉席卷起来放在床上捂上一个小时啊，等到这个捂的差不多了以后，您把这个樟脑的碎末给它去掉，再用抹布把凉席擦拭干净，然后呢把凉席再放在阳光下吹一吹晒一晒，使这个樟脑的气味呢尽快的挥发掉，这样再收起来，这就彻底的干净了。这是一个挺好的办法，稍微复杂了一点啊，有几个步骤，先敲打啊，把那些那个头皮屑什么都敲打下去，然后呢再熨烫啊，熨烫完了以后呢再放上樟脑丸的碎末啊，这个最后再去晾晒一下，把这个凉席保护好了啊。接下来说说那个三文鱼头的事儿，有朋友给出主意，你可以做那个煎或者是焗的方法去吃，具体的办法，反正就是煎鱼的话，您得加上适当的材料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拍上一点那个生粉，然后把那个鱼头呢放到锅里，要中火啊，把它煎至两面金黄色，这样就可以了。另外你也可以做鱼头豆腐汤啊，这个就简单了，咱们在家里会经常做鱼头豆腐汤，只不过就是把鱼头换成三文鱼头，这样的话呢做出来也是非常好吃的。好，这是几个问题的这种回馈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反馈信息，他说擎天柱，他说我昨天发出的信息啊，我想要一个婴儿床啊，今天呢就求到了，谢谢帮帮团，谢谢这些团友朋友们。 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能够解决生活当中的好多的难题，互助的这种精神特别好，也体现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亲情，是一种正能量，值得发扬的。 在里面受过帮助或者是被人家帮助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真诚，我也就是帮助别人，只要跟我说我没有二话。 我也受过益，我也帮助过别人，凡是帮帮团的那个信息我们都特别信任，特别信赖他。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就去帮助别人。 好 好了，现在的时间呢到了10:39，我们的帮帮团继续为您服务。又有朋友来求助了啊，雕刻时光说，季彤，你一个人在这主持节目的风格像说脱口秀，我也不愿意这样，但是没有办法，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为大家服务啊，方明和大鹏他们都出去有事儿了啊，希望呢不管是脱口秀也好还是对口秀也好，我们的服务呢都是有价值的，我们传播的信息呢都是能够对您有所帮助的，同时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下面这位朋友花开富贵，他有一个困扰的事儿，想要向团友们求助。他说我们家昨天呀，这个厨房里头啊进了一只壁虎，还挺不小的个儿的，哎呀我很害怕不知所措，求求帮帮团的朋友们给我出出招，应该怎么办啊？哎呀，这位朋友看来应该是一位女士，怕壁虎啊。其实女同志怕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正常，要不怕才怪了呢。其实有时候我虽然是一男同志啊，我看见那壁虎我也膈应他啊，我也不敢碰他。他在那屋里待着啊，这个想让他出去，把他请出去，有什么好办法？但是我觉得这壁虎吧，那还不能伤害它。这壁虎是益虫，哎，它吃蚊子。它怎么进来的？首先您得查查那个它进来的那个方式和方法，它通过什么地方进来的？是不是您这个窗户上啊、纱窗上啊有什么这个漏的地方啊？或者说您先得找好了那个地方，然后呢，我觉得把窗户打开啊，您可以用那个就是。长一点的像棍儿啊，哎，或者是这个苍蝇拍啊什么这一类的，您这个离得远一点，哎，这个轰轰它，哎，如果它出去了以后呢，您赶紧把窗户关上，然后把那个漏洞给它堵住，哎，这是大概我的一些建议啊。当然了，您也可以去请街坊邻居的男同志来帮个忙啊，胆儿大的朋友来帮个忙。总而言之，我觉得把它轰出去就好了。那至于他要是死乞白赖不走怎么办啊？这个壁虎如果在屋里边，其实他还会帮你吃蚊子呢，也没什么事儿，他不会对人去主动的造成什么伤害。你只要离他远远的，这样他在墙上待那也无所谓了。有好多小时候的传说啊，有的时候老人会讲一些故事，说这个歇了虎子会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歇了虎子就是咱们老话就对壁虎的这么一种俗称啊。一听说这歇了虎子呀。可能有些朋友就觉得害怕了，有毒啊或者怎么样的啊，但是一般情况下他不会主动的去伤害人的，也不会去骚扰你的生活的。他其实还怕人的，他见着人以后他也有点惊慌失措的，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呢咱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他请出去，让他到他自己的天地里边去生活，自由自在的去生活。好，刚才这位朋友呢说您发布一下我的信息吧，放心啊，我一定发送您的信息啊。这位一叶轻舟朋友其实昨天就开始问了啊，他说我那个就是听有听众要求购拉杆箱啊，说我有一个中号的，我想转让给他啊。这个一叶轻舟朋友他是有一个26号的拉杆箱啊，万向轴承四个轮儿。双排牙高级拉锁，然后呢是深蓝色的防雨材料，还带密码锁，原价400多呢，现价180块钱转让，是新的啊，请注意是新的。这位一叶轻舟朋友的联系电话呢是17180058088，17180058088，他在永定门外的革新里南路。啊，这个昨天我记得是一位大姐，她这个拉杆箱呢先求到了一个啊，人那位老师傅也给她送来了，送来以后这个挺高兴，还她也挺感谢人家，但是等老师傅走了以后一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拉锁有问题，哎，这没拉不上，或者是他不好使，没法用啊，所以呢他又不忍心让那位年纪很大的老同志跑来跑去再退啊什么的，所以人家大姐呢就说我干脆我再求购一个得了，正好咱们这有朋友有这个信息啊，一个26号的拉杆箱，还是新的啊，这一看这个质量还不错，看看是不是可以跟这个大姐交流交流啊。所以您也不用着急，您的这个信息我看见了，只不过现在这个一步一步的来 跟大家这个来分享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昨天就发了信息，我看了他写的好多了，可多了，可具体了。他是什么东西呢？他有一些文具啊，属于原来买多了，买多了以后呢，想要转让出去。但是我看这位朋友这文具啊，他买的还不少啊，挺多的，好多种，所以我想着我就给他回复说，我说您选一两种有代表性的啊，让大家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哎，价格您是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优惠啊，然后呢剩下的这些等到接到电话啊，这个或者接到微信的时候，您再跟这个和您联系的朋友呢具体的商量。哎，这位朋友很快就重新编辑了信息，把这个东西呢给理了理啊，这顺序了一下，给表达出来了。我看还挺好的啊，这个我跟大伙说说啊，他有一些文具啊，有什么呢？晨光黑签字笔啊，这个应该也是品牌的吧，1块钱一支啊，这个转让出去想要，应该还有不少支啊，还有全新的荧光记号笔，就是咱们有的朋友爱在这个，就是比如说这一段文字上啊，哎，拿那个笔一涂，它就有那个，比如说嫩黄或者嫩绿的那个亮色。哎，这种笔呢9块，原价是9块钱一支，现价2块钱一支转让啊，也有一些啊，这个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文具啊，数量不等，也希望能够转让出去。如果最近啊需要置办文具的朋友，您听到我们这个信息感兴趣的话啊，可以和咱们这位网友联系。这位网友的网名叫青青，他的微信和电话同号叫13051969106 13051969106。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大家的转让信息。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个 4.2 公斤的名牌全自动洗衣机，很好用，没有维修室，300块钱的价格转让啊，这个可以呢，这个和大家来啊商量啊，有商量，原价这个转让的电话呢啊，另外他还在这个他的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啊，他可以加，然后上面还附有照片，我看了那个照片，那个洗衣机从外观上看一点毛病没有啊，而且还挺不错的啊，300块钱的转让价格，一个可以装 4.2 公斤洗衣的这个名牌的全自动洗衣机，还是挺物有所值的。联系电话呢是1861381671118613816711。另外这位朋友呢，他转让老年人的助行器，可以调高低，有99成新，原价200多，现价80块钱转让，在海淀区的慈寿寺地铁站啊，您得自己来取。有意的朋友可以联系，他的电话是18701519608，18701519608。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2块8成新的地毯啊，说买了以后啊，我都没往地上铺，我一直当床垫用来的，就是他把这个地毯呀、啊，就新地毯啊，铺在那个床架子上，然后在这个新地毯上呢，再放那个就是睡觉的那咱们那个床垫子啊，我是这么理解的，或者说干脆就拿那地毯当床垫了，那不过我觉得好像有点薄啊，哎呀，这个反正是。来这个转让，他这个后边留下的呢，应该是一个微信号啊，这个，但是这个微信号不太全啊，您看看转让地毯的这位朋友啊，您这个是不是一个微信号？他只留下了这个几个6个字母啊 ，Q A N L V V 啊 ，Q ANLVV 啊，这个您看看，您试试啊，在微信里您查一查，看看能不能够联看找到这位朋友啊，找到这微信上有这么一个用户，如果有的话，您可以试着跟他联系一下。咱们这个信息呢，希望朋友们能够尽量写得完整。其实包括这个转让这个地毯的价格是吧？您2.8块新的地毯，您多少钱一块啊？是吧？您这个说清楚了。另外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双拐啊，双拐，这个两只应该是，如果是一副双拐的话，40元有80%新，电话是15510020933。下边这位朋友呢要转让的是这个一个不用墨汁画布，用净水在画布上练习，比如练习毛笔字啊，这个练习画东西，这种练习画画的，这个叫什么画布啊，可以反复的长期的使用，全新的，没有包装啊，没有开包装的，因为买重了所以转让，这个原价85元，现价40元啊，电话是13661070700，13661070700，在南二环西螺园附近。好，接下来呢是两位朋友都是转让这个老年人使用的这个护理垫啊，这位第一位转让的是60×90的全新4包，每包30元，4包加起来，每包30片，4包加起来的价格是100元，电话是18210608336，18210608336。还有一位朋友转让的这个是有包括纸尿裤和护理垫各5包，都是半价转让，纸尿裤20，护理垫15，保质期呢可以到2021年，电话是13611024104，13611024104。最后的这个转让信息是一位男士，他转让一个26的自行车，在9000桥啊，他说，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骑不动他了，转让出去，能够他还能够发挥他的作用。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310386871，18310386871。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您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好的，接下来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大家的求购和转让信息啊。这个刚才有朋友求助说那个壁虎跑到厨房里了怎么办呢，这位金鸡报福朋友说了，这壁虎进屋啊，您就检查检查那个门窗啊，是不是有时候关不严呢啊，说我们家就曾经发现过几次，就这壁虎进来了，后来经过检查发现呢是空调和室外机那个连接管的那个穿过墙的那个孔，他呀可能是打得不合适啊，有点缝隙，这个小壁虎就老从那儿钻进来，后来呢我就给他给那个缝隙给他腻上了，后来这个屋子里啊就再也没进过壁虎了。好吧，这个壁虎的问题这个是确实需要这个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去观察然后再进行处理和解决，所以呢这个不用担心啊，也是有办法制住他的。下边这位朋友呢有一个东西要转让，他要转让的是一个智能马桶盖啊，就是带这个电子控制啊，可以控制温度，还可以自动出水等等吧，这样的这个智能马桶盖，全新的，尺寸呢是53厘米×41.5厘米，2700多元买的啊，优惠500块钱，2200转让，电话呢是13-1132-1132-2120。哎呀，您这个电话好像多了一位数字。这位唱百合朋友啊，您要转让那个马桶盖，您这个电话呀，这个是 1322啊，还是1132。您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您赶紧把这个信息补充一下，看看这个电话号码到底是多少啊，这个别耽误了您的转让。啊，另外再看两位朋友的求购信息。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部苹果手机，型号要求呢 5S 6S 都可以，6也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他说自己是一位盲人，做那个盲人按摩的工作，如果有朋友跟他联系的话呢，可以打电话，或者是因为他这个号码啊电话微信是同步的，或者是用微信的那个语音啊，是，这是我想到您要微信跟他联系的时候用语音。他的号码是1503-387-9018，1503-387-9018。下边这位朋友要求购的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他说谁有卖的跟我联系啊，电话是1510-009-1811，1510-009-1811。好，我们再看一看这个刚才转让马桶盖的那位朋友有没有把电话补充上来。好，新的号码来了，是1322-010-4988。1322-010-4988。好了，我们今天的服务呢到这儿就结束了，季彤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再继续，接下来欢迎您关注记忆的唱片，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很多家庭啊都已经用上了，从舒适度来说它确实清凉不少，27-28度的空调睡前定上2个小时就好了，身子底下清清爽爽，不会燥热也不会粘身子，而且今天的价格您买一床2年省的电费啊就能挣回来了。 是的啊，7月大放假，厂家有降温补贴，别说是相比专柜了，就是比之前一个月直供价2599元还要再便宜600块钱。对啊，是1999元啊，冰点价格非常珍贵，请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1999元买床孟德兰大品牌的牛皮席，价格打折了，品质不打折，确保三峡库区陈年水牛整张皮，有毛孔，很透气，都是经历了上百道的鞣制工业，至少可以用上90年的时间。 还有服务也不打折，免费送席到家，满意了您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退退，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福天降温补贴大放价，1999元买到孟德兰大品牌双人尺寸牛皮席，4007-106-108。 线上有位江女士啊，又来订购两床，说是给父母订购的，父母年纪大了，关节不太好，一辈子啊没睡过牛皮席，到老了让他们享受享受，真的要给您点赞了。咱们啊对父母的关爱，真不是过年过节朋友圈发一下草草了事，而应该是从细微之处想到他们。 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我给我妈买牛皮席呢，算是非常早的一批了，有头10年了。那时候稀奇呀，我妈炫耀来炫耀去的也就算了，不过您知道吗，过去10年了，每年我家里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来几波叔叔阿姨专门来看一下牛皮席，简直停不下来。 所以啊，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吗，小时候你带我学走路，长大了我带你看世界。我们要把好东西新东西全部给你。如果收音机前有年轻的朋友，给爸妈，给公婆，丈母爹丈母娘都考虑一下，暑假老人给我们带孩子，天热接送也不容易，不妨花1999元买床牛皮席孝敬孝敬他们。 对，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大品牌孟德兰枕头牛制作的牛皮凉席，七月大放价，既不用专柜的8900元，也不用之前推荐的2599元。厂家发放降温补贴，一步到位，1999元带回家。抢订时间只有5分钟，只有20床，电话已经全部爆满了。因为本身是补贴活动，时间一到就会立刻结束。 是的，今天七月大放价，每床比原先2599元还要再便宜600块钱，每一床只要1999元，用几十年划算到这每年才40-50块钱，每天才几毛钱。4007-106-108，4007-106-108。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